外国媒体近日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老挝通讯社、万象时报、塞内加尔的人民报、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真理网、网络杂志雷姆区区、俄罗斯金日成金正日者研究所网站、卢斯托夫金日成金正日者研究协会网站、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者研究委会网站和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分别报道了金正恩同志对新建的牛津眼科综合医院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尼泊尔的爱潘堡、尼泊尔主体思想与先进政治研究记者协会网站和尼泊尔朝鲜友好协会网站分别报道了金正恩同志对万景台革命史基地纪念品场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上述媒体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